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会给大家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今天的投资资讯单元当中呢，您将听到股市收平，两市低开反弹，创业板指走强。另外也会跟大家关注到财政部回应国内经济四大热点问题。还有呢，有可能在今晚的24点开始，油价有望迎来四连涨啊。另外在股市收平阶段，我们也将连线专家，北京股商的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也将会和现场嘉宾来自友邦保险的荣誉讲师、业务处经理熊英女士一起聊一聊消费型保险的那些事儿。那么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呢，也将继续进行案例的分析。好的，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还是来关注股市，周五两市再度大幅低开，随后呢快速展开反弹，创业板指在科技股的强势带动下不断走强，午后题材权重集体走强，尤其是创蓝筹大幅飙升，创业板50涨幅超过 4%， 三大股指涨幅进一步扩大，两市成交量对比上一交易日放大。截至收盘呢，沪指报 2550.47 点，涨幅是 2.58%，深成指报 7387.74 点，涨幅是 2.79%， 创业板指报 1249.89 点，涨幅是 3.72%。 我们从盘面来看啊，除了 ST 板块之外，各大板块可以说是悉数飘红，电子发票、国产软件、保险、计算机应用、半导体、券商等板块可以说涨幅居前。那下面也是为大家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今天以及本周的股市走向还有热点板块。赵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晚上好。 这个上周啊，我们相对来说是一个觉得特别悲观的一个局面啊，这周到周末了，看着诶、哎、好像是有点缓了，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确实啊，这缓是出现在今天。那么这个前四天都是四连阴的，啊，主板这个几个除了有两三除了创业板什么的，就是主要指数都是四阴加今天的这个阳，而今天是一个长阳。那么但是周线还是下跌的，有今天虽然有今天那根阳大大这个 缩减了这个这一周的跌幅，但是还是周阴线。 嗯， 那么今天这一根大阳，这是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看这一两天，包括刘主席前两天说的这个春天不远了，包括这个七一行两会吧，七发生啊，还有更重要的是这个刘副总理今天接见新华社记者， 嗯， 这个谈到股市和民营企业的问题，这也是极大程度的提振了市场的信心。 嗯嗯嗯。 啊，所以这个今天这个讲话这个应声而起啊，这展开了这个长阳。那么我觉着，虽然这个还是最大的这个窗口期可能还没到啊，但是短期开展一定幅度的一定长度的一定时间的反弹，在目前的情况没有新的利空的情况下， 嗯 啊，我不认为，上周就说了，我不认为美股下跌是利空啊，对 A 股可能也就影响开盘价啊，因为它这个涨的时间太长了，涨的幅度太高了，它的下跌，比如说你说明年后天哪天它继续，如果继续跌的话，我认为这个因素不足以促使这个 A 股的低迷啊，相反可能还是更是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啊，那么主要这个不确定因素不在这儿啊，主要扰动因素不在这儿啊，还是这个贸易摩擦的问题。 是， 哎，贸易摩擦我还是认为是最大的问题啊，最大问题。所以上周说了这个时间性，什么时间发生什么事件啊，只有这个才能够对 A 股的是涨是跌啊，是大反弹是小反弹， 嗯， 等等啊，产生这个关键性的作用。那么从今天那个时点上看，我认为最重要的这个窗口期应该是下月的下旬吧。 嗯， 二十国 首脑会议。 首脑会议。 嗯， 这个两国元首以后，两个最大国家的元首很有可能这个接触啊，沟通磋商。 嗯， 届时啊，是有转机还是怎么样啊？这是这个决定这个如果真是消停了啊，中期选举也过去了，也不用他也不用太嘚瑟了， 嗯 啊，反正选举也过去了，那么就有可能那会儿才是这 A 股的这个真正见底的时候， 嗯嗯嗯 啊，现在我的观点就是2500点也破了一下，另外这个近期一直所说的补跌的这个事儿也是经过一番的这个轮流俯冲了， 嗯 啊，原来近几周我一直强调没有跌过的，处于高位的或者是半吊子在半山腰中位的都得有补跌，你看那个周期的也好，消费的也好啊，最近都是轮流俯冲 啊， 轮流补跌，这是规律啊，因为倾巢之下无完卵啊，你怎么也得低低头啊，所以到昨天为止啊，除了今天这些个这个蓝筹也好，这个周期也好，消费也好，我看都是有一定程度的补跌了，都跌过一轮了，而且是原来低比较低位的啊，也是又一轮的杀跌了，它不是同时进行的，不是说所有的低位的就不跌了。那么低位跌的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杠杆的，比如说这个大股东质押的， 嗯， 为什么现在提出来这个股东质押券商要是加以这个宽容点的意思吧， 嗯， 另外这个深圳市政府几百亿是吧，还有就是这个融资的 融资，嗯， 融资大幅减少，现在已经7700亿，7700多亿了，我前几次低点的是8700，8600， 嗯， 啊，现在又降了 一千亿， 好，从破了8000，完了8900、8800，现在8700、8780吧，现在啊，所以说这个融资啊，去这都是其实刘副总理也提到了，这股市的波动还是就是从技术上看就是被动减仓。 嗯， 那融资那可能就是平仓的，那可不就是被动减仓吗？所以这是扰动因素。那么现在，根据这个超跌的这个情况，我觉着根据这个利好频出，所以我今天这个题目也表达了我这个观点，就叫这个暖风频频吹。那这几天群体发声啊，这个高层，这个金融的高层啊。暖风频频吹，不信春风换不回。 嗯 啊，但是换不回我打了一个问号。 嗯， 啥意思？就是说能换回点儿，但是从根本上换回这个春风，那不是这个目前这个基本面这个消息面 能决定的， 就能决定的。 嗯 啊，还得是我说那个重要的那个下月的时间窗口。 嗯， 那么。现在很明显，这个反弹可能会小延续。今天比较对路的情况是大科技又动了，尤其是软件啊、5G 啊，什么金融这个那几个金融互联网金融的那类的啊，这个就是 TMT 的动，这是路子比较正啊。你说别的这个带的题材股的上涨，那都是那个来不了什么。全且叫行情吧，其实也没大行情。 嗯 啊，所以这个近期要我觉得注意，主要以 TMT 类为主。 嗯， 完了几个要点，一个是要这个超跌的， 嗯， 跌的多的，另外一个次新的，再一个就是小市值的，可能是弹的比较快。 嗯、 啊，当然还得依赖于金融，就是主要是银行保险。 嗯， 还有中字头这些个大市值蓝筹的这个走稳啊，搭台啊，他搭台那帮 TMT 的唱戏啊，短线先看反弹吧。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连线，谢谢。 好，谢谢，再见。 嗯，再见。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来关注啊，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财政部昨天回应国内经济的四大热点问题。第一个热点就是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增长保持较快增长的原因在哪里？负责人表示，这主要是由于上半年增长较快带动。上半年呢，由于经济基本面支撑以及减税降费政策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看待财政收入增速高于 GDP 增速？据介绍呢，财政收入和 GDP 增速计算口径不同，财政收入增速以现价计算， GDP 增速以不变价计算，调整之后呢，二者增速基本持平，预计下半年财政收入增速会持续回落。第三个问题也是大家更为关注的是，下一步减税降费有何考虑？那负责人就表示，正研究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包括完善出口退税政策操作文件将于近日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具体办法正在研究制定过程中。那么第四个问题就是四季度财政收入形势如何？负责人表示，预计能够实现年初预期目标，但后几个月财政收入增速可能会有所下行。再来关注啊，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质量效益主稳步提升，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初步核算啊，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5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同比增长 3.4%， 第二产业增长 5.8%， 第三产业增长 7.7%。再来关注人民银行，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9月贷款核销规模合计为6455亿元，同比增幅超过30%。那么专家分析，这就反映出银行正在加速出清不良资产，银行不良率因此有望得以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化解风险。 再来关注成品油调价，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晚上24点开启，多家机构预测油价将迎来4连涨。业内预计汽柴油价格对应上调幅度在每吨170元左右。截至目前2018年国内成品油调价共进行了20次，其中上调12次，汽油累计上调每吨1265元，柴油累计上调每吨1225元。目前呢，国内零售市场上，北京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的92号和95号汽油价格分别是每升 7.85 元和每升 8.36 元。下面再来关注，北京路外停车智能管理平台有望年内上线。未来呢，市民可以通过统一的管理平台查询全市所有停车位信息，并完成缴费，享受更便捷的停车服务。再来关注2018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呢为期4天，以开启汽车新时代为主题。再来关注房地产方面，深圳出台房地产开发新政，进一步规范开竣工延期管理工作，其中规定住房项目要在划拨决定书签发之日或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4年内竣工。业内认为，深圳出台办法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强土地批后监管将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可以防止项目拖延上市的情况出现，有效缓解房企自身原因导致项目竣工延期，进而引发市场供应不足的现象。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稍事休息，进入到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 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来到咱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预报过了哈，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聊的是消费型保险的那些事儿。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友邦保险荣誉讲师、业务处经理熊英女士。熊英女士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这个熊英女士可以放松一点哈，我们刚开始我们先聊一点闲篇。 好。 您的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的，怎么说呢，有气势， 好记是吧？ 对对对对对，你看雄鹰嘛，就是咱们这个谐音，就是感觉在天空翱翔的这个雄鹰。 谢谢谢谢 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消费型保险。 嗯，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每周五的板块就是聊保险这样的一个内容。 嗯， 可能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聊过了很多的保险，包括这个寿险， 嗯， 包括一些商业型保险， 嗯， 然后当时跟大家讲的就是啊，可能保险大致来分，就是分为这个寿险和商业型保险，大致哈。但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消费型保险，很多人他就可能一听就会觉得有点懵， 嗯， 怎么又多出来一个保险的类型？而且说实话，你说到消费型保险，可能很多这个朋友他就会上网去搜什么是消费型保险， 嗯， 他一搜发现更懵了。为什么呢？就之前我们提到过的一些，包括这个重疾啊，包括这些意外啊，这样的一些商业型保险也能在消费型保险当中找到， 嗯， 所以大家就不知道这难道是一个坑吗？所以今天我觉得一开始有必要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是消费型保险，消费型保险跟我们刚提到的包括寿险包括商业型保险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呢？ 嗯，这个我们先来说一个概念哈，到底什么是消费型保险。用大白话说呢，就是花钱买份平安，保险期内平平安安，你交的保费就消费掉了， 嗯， 没有返还。 嗯 嗯，那如果专业点的话来讲呢，消费型保险是指客户跟保险公司签订合同，在约定时间内，如发生合同内约定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会按照原先约定的额度进行补偿或给付。 嗯， 如果在约定时间内没有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不会返还所交保费。 我打断你一下。 嗯， 我之前了解到的，就毕竟我接触保险时间也不长啊，之前了解到的保险它的这种理赔方式也差不多是这样。我比如说我购买一个保险，我购买一份保单， 嗯， 这个保单约定就比如说像是这个重疾险啊， 嗯， 我们就拿重疾险来做举例，买一份重疾险，我刚开始交了保费，这个保障我很多的这个重疾病哈，啊，然后呢，比如说 买保险这人他得了一些重大疾病、 嗯、 刚好符合这个重疾险他所保的这个范围， 嗯， 重疾险就会赔给他一笔钱， 嗯、 哦、对不对？ 对。 但如果说在他投保的这段时间内，诶，没有发生任何重疾的问题， 嗯 啊，或者说他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就身故了， 嗯， 这个重疾险也是不赔的呀。 嗯、哦、是这样哈。 嗯， 就是其实你说的这种，比如说我们来说短期的重疾保险、 嗯、 或者和传统的重疾保险有些什么样的区别， 嗯， 首先呢它的这个保障的年限不一样， 嗯， 一般的短期的消费型保险的保障期限都是一年，那么短期的消费的重疾保障呢相对比较窄， 嗯， 保险的利益呢保险的责任比较少，一般呢它就是像保障全残重疾保障，那重疾的种类呢也一般会局限在癌症类或者保监会规定的25种必保的险种中， 嗯， 传统的重疾呢则有这个重疾轻症身故全残满期金这些，而且呢重疾的种类也要多，有的呢可以多达上百种， 嗯，那我这么理解您看对不对哈？就是我们所谓的消费型保险当中的重疾的这样的一个保险它可能是偏短期， 对， 而我们传统上理解的商业型的这个重疾保险它是偏长期， 对，它的保障周期更长。 换一个角度来说，可能对于一些消费者来说，如果这个时候我没有非常充足的资金， 嗯， 去购买一个很稳定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重疾险的话，我可以考虑短期的这个消费型保险当中的重疾险， 对， 因为它保障的实际上可能差别不太多，但是它短期它的话价格会便宜， 对，它的杠杆会比较高， 嗯， 因为短期的这种消费型保险呢也有它的这个优势， 嗯， 比如说呢这个它的杠杆比例很大，可以用比较少的保费呢获取比较高额的保障， 嗯， 比较适合那种呢经济状况欠佳，或者呢就是投资能力很强并且能够保证储蓄的这种人群， 嗯， 再有呢消费型的这个重疾险呢它的保障期限非常的灵活， 嗯， 它可以保障期限是10年20年30年或者直接写保障到多少多少岁， 哦，那、 嗯、 能不能比如说随时调， 一般在合同约定的时候就签订好了你的保障期限， 啊、哦、我明白了，你所说的灵活并不是指可以随时调整，而是说我想保多久就保多久， 对，还有你说的这种随时调呢一般就是像这种消费型的一年期的保险， 嗯， 啊、它你可以随时停掉，因为它反正也是消费的， 嗯嗯，明白了，那就消费型保险您给我们大概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见到的哪一些保险它就属于这个消费型保险， 消费型保险 啊， 举例来说呢我们日常坐飞机汽车随票买的那些短期意外险 啊，就车票是吧， 对对对，它整个旅程平平安安下了车就作废了，它也不会把购买时的保费返还给你，但是如果一旦发生意外这几块钱几十块钱的消费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哦，其实我们平时在坐公交车呀或者什么就购买的这个车票它本身就是一款这个消费型保险， 就比如说航疫险， 它叫航疫险， 对对对，比如说你坐飞机的时候你可以购买的这个航疫险， 航空意外险， 对、 嗯、 旅程结束之后、 嗯、 这个保险的期限就到期了， 哦，那其实说到这个消费型保险其实跟大家这个生活是密切相关的， 是对， 可能很多人他联想不到就是我们坐飞机或者说坐公交车它这个车票 对 机票它就是保险、 这个、 啊， 对，这个呢是和我们人身有关系的哈、 嗯、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接触的一款消费型保险就是商业型的车险，除交强险以外的车险都是消费型的保险，它的保障周期就是一年， 就是一年，哦，你这么一说我就得好好琢磨琢磨了，那是不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保障时间比较短的我们都可以划到这个消费型保险这里面呢，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费不返还， 保费不返还、 对，保障周期短， 哦、 嗯， 所以说车险它是商业型的消费型的保险， 对，其实商业消费型的保险呢一共呢能够分9类， 嗯， 第一类呢是消费型的意外伤害和意外伤害医疗险，第二类是消费型的重大疾病保险， 嗯， 第三类是消费型的定期寿险，第四类是消费型的住院费用报销和津贴保险，第五类是旅行留学综合保障保险，第六类就是大部分家庭还有企业会购买的财产险， 嗯嗯嗯， 那第七类就是商业性的车险， 嗯， 第八类是附加类的门诊和住院医疗保险，第九类是团体人身保险， 嗯， 其实这九类里面有一些我们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有一些保险我们好像在其他的节目当中也是听到过。 嗯， 咱们就大概说一下啊。 嗯， 您刚第一个说的是消费型意外伤害或者说意外伤害医疗险。 嗯， 这个好像在商业保险当中也有专门的意外险，对不对？ 对 啊，他们两个的区别是什么？ 保障的周期不一样， 也是周期的问题。 对对对，周期的 那包括这个意外伤害，包括重大疾病，这些其实可能他们之间的区别都是周期。 对 啊， 嗯。 那您刚提到这个消费型定期寿险，这个跟我们平常所了解的那种人身的那种寿险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的寿一般呢，寿险呢它分终身的，还有这种定期寿，那定期寿呢，它可能会有一个保障的周期，10年、20年或者30年哈。那如果是终身寿险，基本上你签订的这份保险保额在未来一定会拿到，因为 对寿险嘛， 因为是终身嘛，所以你一定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就是说你确定在未来的这笔钱一定会拿回来， 但是定期寿险就拿不回来。 那是因为在你的保障期间内，20年或者10年或者30年内，你没有发生身故，那你就没办法拿回来。 明白了。 嗯， 那我想问问，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三点，消费型定期寿险，它到底算是消费型保险还是寿险？ 它是寿险的范畴，但它还是消费型的。 明白了，就其实关于消费型保险，包括寿险，包括商业险，它们之间是有相互交合的地方。 对对 啊，没有说是完完全全的对立开。 对， 嗯，那刚才我们还提到了包括这个旅行留学综合保障保险， 嗯， 这个可能之前也是在比如说啊寿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险种当中出现过。那这个跟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像旅行险的，它的保障周期可能会更短。 嗯， 就是你的旅程可能会有15天、10天。一般呢这种呢可以通过保险公司的网站直销，或者呢是旅行社代销。 哦，我明白了，就这个就等于是比如说我们出去旅行，然后随时买的那种可能附加的一种保险。 对对对，在这个期间它的给你的保障。 嗯，那这个大部分家庭和企业财产险又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财产险。 嗯， 这个比如说我们会给家庭投保一些这个财产险。 嗯， 这个比如说火灾或者这个房屋我们会做这种财险的。 嗯， 尤其像企业会比较多，这个整个工厂或者楼宇都会购买这种财产险。 嗯，那比如说给这个家庭购买这个财产险，到底是跟这个家人有关，还是跟这个房产的地址有关？ 和物有关。 和物怎么讲？ 不是保的人，是保的物，保的财产。 到具体的某一个东西。 对对对。 跟这个房子没有关系，跟这个房子里面住的人也没有关系，而是跟这个房子里面的东西有关系。 那如果你的标的是房屋，那就和房屋有关系。 啊，就看你的标的是什么。 对对对。 我的意思是说，假如说这家人啊，买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啊，家庭的这么一个财产险，结果一家人哎搬家了，东西都搬过去了， 那 万一再出了事儿，这到底是怎么来算？ 你看你的标的是什么？ 看你标的是什么？ 对， 嗯，明白了。还有刚才我们最后提到了一个团体的一个保险， 嗯， 这个具体讲的是什么呢？ 团险呢，其实我们说的寿险、医疗险或者是重大疾病保险，都有可能是企业为员工来购买的。 嗯， 这种企业为员工来购买的保险，它的保障期也都是1年，缴费期也是1年。 哦，企业员工的这样的， 对， 等于每年我给你买，万一明年你辞职了，是吧？我就不用给你买了。 对，就像有一些单位，他会说我们有补充医疗保险， 嗯， 就是除了社保以外，他还会有补充医疗，这个就是他给员工购买的。团体的人身保险， 同样也就属于咱们今天说到的消费型保险， 短期消费型保险。 好的，嗯，北京时间啊，晚上的8:29，咱们也是先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一起聊一聊消费型保险的那些事儿。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五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咱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的这个跟保险有关的话题，就是消费型保险的那些事儿。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友邦保险的荣誉讲师、业务处经理熊英女士。熊英女士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刚刚上半时段呢，我们一方面了解到了大概什么是消费型的保险啊，从一些基本的这个定义上或者基本的一些区分上对它有了一些认识，而且也了解到比如说即使我们平时坐公交车买的这个车票，或者说我们有私家车给私家车买的这个商业保险啊，除了交强险之外的这些商业保险，它都可以算作是这个消费型保险。 对。 但是在上半时段呢，我在听您的讲述当中，我发现了一点啊，一个点，就是刚才讲到了这个比如说旅行啊、留学综合保障保险啊，您说到比如说可以通过保险网站啊、 嗯、 包括这个通过旅行社啊可以购买，好像我就私下了解到啊、 嗯、 消费型保险的很多的险种是可以通过这个互联网平台来销售，而不需要直接去找这个业务员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对、嗯、是因为它的保险利益相对比较简单， 嗯， 保险周期也比较短。 那比如说我们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我们日常了解到的可以在网上买的保险，还有哪些通过网上可以买的消费型保险，而且怎买的这个流程或者买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 嗯， 我们介绍一下。 还有一些像医疗保险， 嗯， 也都可以通过网站购买。 嗯，还有什么、啊、大概 医疗保险，还有就是车险， 嗯， 现在电话车险、 是是是 网站的车险都很普遍。这因为消费型的保险，它的这个保险利益比较简单， 嗯， 所以它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专业解读， 嗯， 基本上我们看条款就能看明白。 嗯，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比如说消费型保险跟其他的商业保险，包括跟寿险的一个对比，您刚才讲的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投保时间是比较短的，也比较灵活的， 嗯， 而且最基本的对于消费者来说的最直接的东西，它就是可能购买的保费比较低， 嗯， 对不对？那它这个保费跟那个保费 和传统的保险是吧， 对，传统的保险除了保费之外，或者说它的这个费率是怎么来换算的呢？你不能只告诉我说哎，这个保费低啊，你就可以来买了，这肯定这个不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啊。 这个消费型的保险和这个传统的这个意义上的保险哈，这个两者首先呢，它的这个不同呢是体现在费率上， 嗯嗯嗯， 但是并不是简单的一个便宜一个贵， 哎， 对，它是计费方式的不同。 怎么不同？ 这个短期的消费型的重疾险是按照自然费率计算的，那么保费呢，它会根据年龄的上升而上调， 嗯，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年投保只要几百块，但是并不意味着说明年你也交这么多。 嗯， 那后期保费上涨肯是肯定的。 但是传统的这种重疾险呢，看起来好像不便宜。它采用的是均衡保费，就是保险公司核算出总体的保费，然后除以缴费的年限，每年缴的都是一样的。因此呢，从长期保障的目的来看，我认为传统重疾险实际上是更为划算的。 哦，更为划算的。 对。 但是可能对于一些短时间内拿不出来那么多钱的朋友，可能可以我们 对，这就是说到 消费型保险。 对，这就是我们说到消费型保险它的优势嘛。它杠杆比较高。 那比如说哈，我买了一个消费型保险。 嗯。 然后因为我现在可能这个没什么钱啊，我买了一个一年的消费型保险，咱们就拿重疾险做例子哈。结果在这个一年当中，我意外收获了一笔巨款。我这个时候比如说，哎呀，我当时买的是消费型的重疾险，我现在想换成一个传统的那个重疾险，我能不能在现有的保单上做修改，还是说必须得重新再购买一份保单？ 要重新购买。这个保险合同签订以后没有办法做修改。 明白了， 对， 明白了。 我们修改的只能是这个缴费的方式。可能以前你期缴的方式是季缴或者月缴或者半年缴。然后还有一些对于保险合同内容的一些跟被保险人投保人相关的信息的变更。受益人这些，但是实际上保险利益还有这个保额这是没办法变的。 明白了。其实刚才我在这个问到这个熊怡女士关于这个消费型保险的重疾险跟这个传统的这个重疾险之间的区别啊，她刚才大概讲了一下我的理解是这样啊，你看我说出来你说对不对啊。比如我们以20年为期。对不对，我买一份20年的消费型保险和买一份传统的这个 二十年缴费 ，或者就拿重疾险来说吧，比如说我这个重疾险就是20年，然后或者说我买20年的消费型保险，可能第一年费率来说，消费型保险是占优势的， 对，很便宜， 对不对？ 对。 而比如说我第一年要缴的这个传统型的这个重疾险，它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 对。 但是作为传统型重疾险，我第一年以及第20年缴的这个费用都是每年都是一样的， 对， 对吧？ 对。 但如果这么来说的话，第一年的消费型保险跟第二年的消费型保险所要缴的这个保费就不一样了， 它有可能会根据年龄来做费率的变化。 明白了。也就是说拿第20年来说，肯定传统型的重疾险要比消费型的重疾险要便宜。 对，是 第20年。 对， 那我们再加上这个总值的话，可能消费型保险你如果买20年的话，这个钱就要比传统保险多了去了。 对，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短期的这种重疾险的续保问题也是我们要考量的因素。对，因为这个健康险对被保险人的健康要求比较高。今年符合核保条件未必明年也会符合。 他每年都会做体检是吧？ 对。因为他保障周期是一年。所以呢，这种短期的消费保险呢，就有可能存在因为身体健康的问题导致不能持续购买的问题。对，但是传统的健康险呢，你只要购买的时候身体健康，在没有发生重疾之前都是保证续保的，尤其是那种保障范围广或者具有多次赔付的产品，一般就是一次理赔后保费就终止缴纳了。但是重疾险的部分保险责任终止，可是保障的其他内容还是会继续的。 明白了。 对，比如现在有不少重疾险，它的保障范围分为轻症和重疾。轻症赔付以后，往往重疾部分还能继续获得保障，一直到保障的全部完成保障的全部内容，或者达到保障期限。同时呢，这个消费型的重疾险呢，它还存在一些年龄限制，就是你达到一定年龄后就无法购买了。所以呢，这种传统重疾险呢，它却可以享受到前期投保带来的保障延续。 是。 所以如果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哈，消费者呢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投保。 结合起来。 对对对，对于那种高保额的中青年人群来说，两者结合是个很理想的选择，它可以在相对低廉的保费下获得较高的利益。 那其实刚才讲完了之后，我也发现即使我要连续买20年的这个消费型保险的重疾险，它之间也没有什么延续性。 对，没有。再有一个，它其实如果20年来看的话，保费是没有优势的。 就是说我如果说一年一年来买的话，我今年买完了啊，我明年还想买，我必须要再次买。 对， 它之间是没有任何延续性。 对对， 不能说啊，我刚买完一年，我第二年是不是手续能简便一点？不可能，对不 对, 对？ 这就是消费型保险的一个特点。那接下来我一个问题就是，那当前网络平台销售的重疾险大多是短期消费型重疾险吗？ 目前呢，这个网络上的短期的消费的重疾一般都是一年期的产品为主， 嗯， 保障呢也有一定的期限， 嗯， 所以它相对于传统重疾险来说呢，就是可以用较少的保费来获得一个保障， 嗯， 所以一般来说大家可能只需要千把块钱甚至几百块钱就能获得一个高额的保障额度， 嗯， 但是相对应的是呢，这个产品的保障期限也比较短，一般都在一年左右，所以消费者需要在第二年再次购买。 嗯，明白了。刚才我们也大概了解到了，比如说短期重疾与传统重疾它从保障内容上有什么区别，可能相对来说消费型的这个短期重疾它所保障的范围是没有我们传统重疾保障的那么多的。 对， 嗯，那短期重疾比如说现在有人想买重疾险，那他也没有足够的这个钱，那短期重疾险它一般适合什么样的人购买呢？ 短期的消费型的重疾险呢， 嗯， 比较适合那种保费预算少， 嗯， 保障意识比较高的消费者， 嗯， 尤其是适合那种呢保险需求有明确的理解， 嗯， 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保险的人群。因为这个保险呢它其实支付相对低廉的保费就可以获得高额的保障。相反呢，就是如果更看重保障的全面性又有一定经济条件的消费者可以选择传统的重疾险。 嗯， 这一类的保障呢会更全面。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哈，购买传统重疾险对客户更有利。 是。 因为当年龄大了以后自身面临的疾病风险就会越来越高。而要想让短期消费重疾险达到传统重疾险同样周全的保障效果呢，费率恐怕也是不低的。 嗯 嗯，尤其是在60、70岁以后，很多短期的消费重疾险就已经不再接受投保了。 嗯， 所以呢，具备一定财务基础的人群呢，就可以将传统重疾险作为长期财务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购买。 嗯 嗯， 那实际上今天聊了这些内容之后，可能也会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嗯， 消费型保险，一不能返还， 嗯， 对不 对, 对？ 你给了多少钱，这钱你就拿不回来。其次，消费型保险，它如果说你每年要这个保障跟身体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保险的话，你每年很可能都要体检，以及有各种繁杂的手续都得再来一遍， 嗯，对， 而且还有可能人家不通过， 嗯， 对不对？ 可能 啊。另外，消费型保险，如果你每年买的话，你越往后可能相对来说它这个保费是越贵的。 对，年龄越大，保费越贵。 嗯 嗯。 那消费型保险，我如果买了的话，岂不就是亏本啊？ 也不能这么说哈。 啊， 这个消费型保险呢它还是有它的一些优势。 嗯。 比如说呢，消费型保险的杠杆比率大。你先不要看你是不是交够这20年。 嗯。 你交够这20年，你先有一个这个20年的身体。 嗯。 这个它可以用较少的保费呢拥有比较高的保额，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再有一个呢，消费型的保险结合社保报销呢，一般还可以获得最大的这种报销比例。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医疗险，这个可以比例可以报销高达70%到100%。 嗯， 而且有的自费项目也能报销，当然这个要以保险合同的最终约定为准。 嗯，所以现在现在讲到的是基本上算是消费型保险的一个优势，是吧？ 对对对。 嗯 嗯， 那还有哪些优势？您再跟我们来说说。 它其实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这个杠杆， 嗯， 杠杆高，对，而且保障期限灵活， 嗯 嗯， 然后呢，还有吗？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可以给是跟社保结合，给社保打一个补丁， 嗯， 可以弥补这个在医疗花费方面的自费项目， 嗯，那它劣势有哪些呢？ 它的劣势呢，就是保障周期比较短， 嗯， 到期就结束。如果你要想再保呢，就要重新购买。还有一个就是险种的变化比较快，费率呢会随着年龄的因素发生变动。还有就是如果你重新购买的时候呢，有可能因为身体状况发生变化，不符合核保的要求。 嗯，那这么听来听去，还是觉得啊，你得同意我有不同的看法，好像消费型保险不是特别的划算的。 嗯， 你觉不觉得？ 消费型的这个保险 划不划算呢？我们来看你买保险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我们要理解说买保险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对，但保险其实你要保障的是这段期间你有没有发生风险。对，所以这个不是去看收益，不是去看你的这个回报。 对，它实实在在是帮你保证了你保险期间它是帮你分担了风险的。 对，是、 啊、 对。 你不要管你前期投入是多少。 对对对。 虽然说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是关于消费型保险的一些话题。然而大家一定不要有误区，这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既然说到消费型保险，就是推荐大家要购买消费型保险，不是这样的。 对， 我们只是跟大家说什么叫消费型保险，消费型保险跟我们传统上理解的寿险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传统的商业型保险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而消费型保险又适合于怎样的一些人群。 对， 我们从这个根本的这个定义上对它有一定的了解，我相信大家当你要购买保险，当业务员推荐给你这样或者那样不同类型的保险的时候，您能有一个很怎么说呢，清晰的一个认识，知道自己啊这样的一个条件应该买怎么样的一些保险。那接下来我们一个问题是，因为刚才一直在讲到这个消费型保险啊没有返还保费这样的一个功能哈、那我额外有一个问题，还有一类保险好像就叫做返还型保险，对不对？那我们就拿这两个保险做一个比较啊，消费型保险跟返还型保险。我们从字面上来理解，消费型保险啊，虽然说你的保费低，缴费灵活，但是你不会返还呀。返还型保险呢，我最起码从这个保险的名字能听到一个返还呢。对吧，我能见到回头钱呢。所以我片面的理解，消费型保险还是没有返还型保险合适，你觉得呢？ 这个一般是返还呢或者终身型的这种保险呢，一般相对来说它的保费会比较贵。 保费贵。 对对对，这个消费型的保险呢，因为它不能返还，保障周期又很短，所以它才会凸显它杠杆的优势。所以它一般会，我们会建议消费者，尤其像中年的群体啊，我们会用长期保险和消费型保险互补来配置家庭的保障。 那这个我觉得可能还不能够说服我。我就比如说哈，我买这个消费型保险，我再买一份返还型保险啊。比如说我买这个保额是比如说10万元，保障期限是30年啊，咱们就举个例子。那可能我买消费型，我每年交1000多块钱，我总共缴纳比如说3-4万。相对来说这个钱就交给人家了。如果说买返还型，我每年可能相对来说交的多一点，要比这个消费型保险贵一倍， 但是 贵一倍也不止。对，我总共缴纳这个钱数，但是我到了我比如说60-70岁，一下返还我比如说十几万元或者更多，那我这么来看也是挺划算的呀。 但是呢，有一些保险呢，它就是没有返还的，比如说医疗险。 医疗险是。 对对对，还有就是。你肯定有车子吧？那你的车子买的商业型的车险，你有没有想过返还这件事儿呢？ 没有。 对，其实从保险的这个消费型保险类别上，我们看着哈，车险和消费型的人身保险呢，同样都属于消费型保险。但是生活中很多人可以毫不犹豫的给自己的车子买保险，但是说到给自己花消费型保险的时候，他就总是会想到划不划算。 是这样的。而且我之前也问过一些朋友，就包括刚才我那个例子我举出来了，就说你看，我虽然说是这个我交的多，返还型保险交多，人家还给我返还，但是好像还存在一个通货膨胀的问题。是不是？ 但是通货膨胀这个问题哈，不管你的钱是放在保险这个金融工具里，还是放在银行，其实通胀对大家来说都是平等的。并不会因为你说你购买了保险会发生了通胀。 所以关于这个消费型保险或者返还型的保险，我们在这儿也不能说下一个定义说。谁就比谁好，对不对？ 对对对，是，它各有优势。 是，那比如说消费型保险，你再跟我们讲讲它这个选购的一些要点吧。 那我们从两方面来说哈，一方面呢，对于预算充足的家庭来说呢，消费型保险可以作为一种补充险种，对，与七角型的产品搭配选购，共同组成这个家庭完善的保障，比如举个例子哈，以三口之家为例，夫妻双方和孩子可以选择七角型高额的这种重疾保险，搭配一些消费型的重疾险和高保额的医疗险，再加上一家三口的意外险，包括意外伤害和意外医疗，这样呢，整体的结合呢，基本上就能覆盖家庭未来可能面临的主要风险，那还有一类呢，就是对于一些预算不多的家庭，因为没有多余的资金支付较高的保费，他就可以通过缴纳低额就较低的保费购买这种消费型的保险，它的保险期较短，利于灵活调整的这种消费型保险来实现未雨绸缪。比如呢，先选购消费型的意外险，再搭配保障20到30年的消费型的重疾险，来保底过渡。 明白了。也就是总结下来，如果说您家里这个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充裕哈，消费型保险是一个辅助。 对不对？ 如果您的家里经济并不是特别充裕的话，消费型保险其实是对于你保险理念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支持。 对于这种预算不多的家庭来说，消费型的保险其实可以首先来考虑。 对，就是很多人现在他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们身边的很多人，他分两类，一类是有钱，但没有太好的这个保险的理念、 保险观念 ，对。还有一类人呢，有很强的保险观念，认为保险确实很重要，但是确实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或者充裕的资金来购买保险。那对于这两类人，可能对于第二类人，我们就推荐您购买一些消费型保险。行，那我们接下来再讲一个案例吧，或者案例帮我们来分析一下。一家三口，想要买保险，但是不想花费太多的钱在保费上，一年呢差不多只想花10000元左右买保险，就每年他们想拿出来这个保费是10000。那请您来给他们设计一款最低限度的保险，按照重疾、意外、寿险，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优先级别，您大概会再怎么给他来？ 给他建议， 是吧？对， 好，这个一家三口呢都想来投保的话呢，我先给一个建议，他保障的按被保险人的原则来说哈，先保一家之主， 先保这家的就是顶梁柱， 对，这个再保一家之辅， 一家之辅就是比如说这个。 配偶 、 对，然后最后保孩子 啊，最后保孩子， 对，这个有个比喻哈，就是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安全须知的时候，当氧气面罩脱落的时候，他都会建议你在自己戴好氧气面罩的时候再给孩子戴， 没错。 所以我们在给家庭这种建议的时候，也是父母有未来，孩子才有未来。 是。 那接下来在产品的种类上的搭配上呢，我们有一个叫保障金三角。 金三角。 对，它其实像一个金字塔一样的。那买保险呢，也是先要从基础的保障型的产品开始选购。那我们优先推荐呢，意外伤害和意外医疗。接下来呢，还有那种与社保相结合的医疗险。再有就是像消费型的重疾险。比如说这一家三口的这个大人呢，就可以选择这种保障期限是20年的重疾险，因为基本上保障了孩子成人这个家庭责任期最重的这个期间，给到家庭很好的这种风险的转嫁。 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了解到其实消费型保险也不光是只能1年1年的来买，它也可以说相对来说有比较长的一个时间跨度，包括10年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对， 只不过它一定是有一个时间的区间的， 对， 不像可能其他的一些商业保险，有的一些保险它可能就是直到终身，这个是一定，即便是30年40年，它也是有一个期限的， 有，对。 好的，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了消费型保险这样的一些事儿，可能也只是浅浅的谈到啊。那关于这样的一个保险的类型，我不知道这个熊英女士这边还有没有什么要给我们补充的，就关于这个保险的一些特点，或者希望大家在购买这款保险当中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呢？ 购买消费型的这个，我给大家提供一些就是考量因素吧。这个就是 消费型的这种保险呢，尤其是像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医疗险，你可能没有太多的选择，医疗险呢基本上都是消费型的，所以呢，如果你想给社保打一个补丁，然后有一些医疗风险的转嫁，那你只能选择这种消费型的保险。那还有就是在你已经有了长期的这种传统的重疾险之外，还想加一些额外的保障的话，可以在这个有预算的情况下配置一些消费型的重疾险啊，这样你的保障计划会更完备 更全面啊。 对， 好的，非常感谢熊姨女士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我是浩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各位。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等不到天黑，不敢凋谢的花清醒，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哦，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清醒，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